2016年，父母呢最喜欢给宝宝起什么样的名字？女宝宝啊最喜欢叫子萱，而男宝宝呢最喜欢叫浩然。日前，中国首份姓名大数据报告2016大数据，看中国父母最爱给宝宝起什么样的名字出炉。不出意外的是，子萱、雨萱、芷萱、锦萱、子萱、雨萱、子萱纷纷是榜上有名。其中呢，韩字出现了足足9次。子萱呢，作为中性词汇，在男宝宝和女宝宝中呢，都受到了青睐。专家呢，也是认为，2010年后的高度重名，代表着中国有可能正在掀起第4轮重名潮。大家好，我是主播Nicole，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最近呢，圆珠笔头是火了。泰钢集团呢是终于造出了圆珠笔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的消息传出，朋友圈呢是立刻被刷屏，为去产能下的钢铁行业乃至中国制造大大提升了信心。日前呢，从泰钢集团获悉，我国呢不仅首次实现了笔头钢的批量生产，而且正在开发更为环保的国际顶尖的无铅笔头。在此之前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中国在制造核心材料之一的笔尖钢上却长期呢高度依赖进口。这个直径呢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长期以来呢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商标呢，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一直是商家用于吸引消费者和积累商誉的利器。但现实中呢，也有商家为了搭便车，将明星、电影角色名称呢等注册为商标，例如乔丹、007、哈利波特，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成了有心人的抢注对象。日前呢，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些行为呢将被严格的控制。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的旅游。2016中国游客如何在旅游度假上花钱消费？日前，携程旅游集团是发布了2016年国民的旅游消费报告，披露了年度旅游账单。2016年中国游客在旅游上是花费了4.66万亿元，消费总额呢，上海排第一名，人均消费北京夺冠。随着互联网消费成为生活方式，国人手机里的旅游账单也越来越壮观，单次最高138万元。70后消费能力最强，旅游地一年是出游20次，100多天。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呢，第一首歌是一首老歌，而且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听听前奏，没错，正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在这个早晨送给你。 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 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这个早晨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觉得好多人大概都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小齐哥的吧。好了，聊完音乐，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共同的探讨一下盗版产业链 2.0 的升级。在经历了人人影视和各大字幕组等资源免费互享的 1.0 时期后呢，如今这种借助社交平台飞速扩张的代理模式，无疑是影视资源分享的一种变现版升级。但是对于蓬勃发展的国内影视产业来说，这种模式的出现和成长简直是触目惊心的。它是影视版权维系体系内的一颗星星的毒瘤，是反盗版之战的又一次难度升级。好了，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今天呢是周五，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歌曲能够在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带给你一些好心情。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盗版产业链 2.0 升级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 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我就是那么在乎你。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我是苏然，来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看到高速路方向，京开高速南向北，从福兴路到福瑞路是有将近2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8公里。京港高速西向东方向，从万丰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是有1.6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了10公里。京港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从丰体南路到青塔西路是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小口路到居民团结路是有6.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城市的快速路和环线，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西苑桥是有1.5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了6公里。德胜门外大街从黄色大街到安德路是有3公里的拥堵，那平均时速也是较低。北三环中路从进门桥到安华路是有3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也是低于5公里。那很多道路目前状况都不是很好哈，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以及广安路的西向东方向，崇文门外大街的南向北方向都是有断续排队和拥堵情况，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能够堵车不堵心。这一段时段的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只剩一颗青菜，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所以我学着释怀。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爱应该像青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滋味却不算坏，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算了吧忘了吧丢掉吧微笑吧，爱应该像青菜，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面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哦，算了吧忘了吧丢掉吧微笑吧，爱应该像青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滋味却不算坏，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算了吧忘了吧丢掉吧微笑吧，爱应该像青菜，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要健康自然，空气像海绵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 现在呢，打开你的朋友圈，你会发现一则典型的宣传模式，影视代理。所谓的影视代理呢，其实就是分享影视下载的连接，然后按照资源的收取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片源费。由于其呢准入门槛低，宣称呢享受低价娱乐资源的同时还能获得不错的物质回报，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其实想想，如今谁的微信里还没有几个做微商的朋友呢？与常见的卖奶粉、面膜、食品、奢侈品等微商的运作营销方式类似，影视剧代理呢也是靠朋友圈兜售产品发展下线而获得利益，只不过他们兜售的呢是无形的片源。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由梁朝伟和金城武主演的电影《摆渡人》上映，次日呢，大学生小柳就仅花了5块钱就通过了某代理买到了这部电影的偷拍版云盘连接，同时呢，卖家也承诺该片后续呢可以免费的更换高清的片源。3天之后呢，买家果然主动兑现了承诺。一次交易下来，小柳觉得买家还挺守信用的，于是呢，他花了88元成为了该代理的终身会员，随后呢，还从对方的手中顺利地获得了《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孤房不自赏》《鬼怪》等多部热播的影视剧资源。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的《黑色泪滴》。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Hey, 其实如果仔细探究微信上的影视代理，你会发现收入上普通的影视代理和微商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差距的。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大部分影视剧的代理收入并不高，比如小 A 平均月收入呢也仅在一两千元之间浮动，这与各大视频网站会员包月定价本身就比较低廉有关。当然在小 A 的团队当中，从事代理的大多数都是学生啊、家庭主妇，月收入超过五千元的都算是高薪了。大部分人呢只想赚点零花钱，百来元的代理费，小 A 靠卖了两天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大结局就赚回了本，因为团队掌握盗版资源，甚至比优酷正版上线的更快，这算生意好的时候了。像一些热门的电影，比如前一阵子热议的《我不是潘金莲》，一天就能卖出几十份。但是即使呢每天这样勤勤恳恳的推销，靠五块十块卖影视剧创收呢，也实在太慢了。赚钱的关键呢，还是得靠发展下线。据了解呢，与微商不同的是，影视剧代理团队间呢，并不是层层剥皮的关系。发展一个新的代理，成员呢，只需要向核心团队管理人员上交15到20元左右的培训费，剩下的收入就全归自己所有了。目前市面上类似的代理加盟费呢，在130元到200元区间浮动。火狐微影、柚子影音呢等成熟的代理团队成员均在数千人以上，管理层成员呢靠快速吸纳夏季代理和收取代理费，也可以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一首《我想牵着你的手》。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了解一下盗版产业链2.0升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许多烦恼，那么多要思考，那么要寻找，有话太多不坚定就犯错了。朋友说确实没你画那么美，可是现实领导没领导，天天要开会，上班迟到几分钟就被扣薪水，同事就像敌人要小心翼翼防备，老师不喜欢男生长头发，妈妈不喜欢女儿长指甲，什么都没管，什么都看不管，什么都没力量推翻，你却一人人知道用不完。地球瘫痪了，距离产生美，远走18万公里，我想牵着你的手，两个人去宇宙，没引力左右，月光映出你的温柔，我想牵着你的手，逃离这颗星球，剥落了忧愁，快乐就在十指相扣、 大家好，我是月影，我打一下岔，请你和我一起这节奏，拍拍手，拍拍手，晚上睡觉就能梦游，梦见恩爱的人去公园走走，走来走去不知道有什么走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你其实也看得很透。 地球太寒冷，距离真是美，远走了18万公里，我想牵着你的手，两个人去宇宙，没引力左右，月光映出你的温柔，我想牵着你的手，逃离这颗星球，剥落了忧愁，快乐就在十指相扣、我想牵着你的手，两个人去宇宙，没引力左右，月光映出你的温柔，我想牵着你的手，星球剥落了忧愁，快乐就在十指相扣， 我想牵着你的手，两个人去宇宙，没引力左右，月光映出你的温柔，我想牵着你的手，逃离这颗星球，剥落了忧愁，快乐就在十指相扣，我想牵着你的手。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我摇到新能源车牌指标了， 真的，快 咱去买知豆新能源汽车吧，战后神器知豆汽车，意大利设计，充电便利，仅需49800。知豆新能源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0105287-1933，5287-193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面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高速路方面，那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平均时速目前较低，京城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是有0.6公里的拥堵。目前呢，机场高速方面也是较拥堵的情况，从望京街到广顺南大街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也是低于27公里。那看到在机场高速的南向北，从广顺南大街到首都机场辅路是有3.0公里的拥堵，那目前的平均时速也是较低。看到在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是有0.9公里拥堵，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以及进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这边西向东，从联防东桥到永定路是有1.9公里拥堵情况，以及南三环的西路东向西方向也都是断续排队和拥堵。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从南河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是有0.6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北路辅路南向北，从魏公村路到北三环西路辅路是有0.6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也是较低。玲珑路西向东方向，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也是有0.5公里的拥堵。那目前呢，路面上的信息就是这样。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呢开始分享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到0下6摄氏度，天津晴，3到0下4摄氏度，上海晴，10到3摄氏度，成都晴转多云，10到1摄氏度，石家庄晴，3到0下5摄氏度，保定晴，5到0下8摄氏度，涿州晴，5到0下8摄氏度，廊坊晴，4到0下8摄氏度，宜宾多云，12到6摄氏度，德阳阴，11到0摄氏度。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 所谓的成熟，不是世故，也不是暮气，不是青春的褪色和梦想的远逝，而是真正自我的发现，对他人的宽容，对责任的承担。2017年，希望你我都能更加的成熟，新的一年对照改进更勉。 一些些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的落 畔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叶花，以后的我怎么 此刻能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叶蓓的《B 小调雨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曲呢，也是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所谓的盗版的产业链 2.0 升级版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呢，我们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盗版影音资讯的代理当中，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可以参与到这次盗版的资源代理的行业当中？有专业人士呢，就介绍称呢，对于视频网站实时更新的付费影视剧，盗版技术团队呢，只需要开通一个会员入口，再使用有关录屏软件，就可以把资源盗取出来，声音图像基本上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团队呢，也会使用抓包软件，直接呢提取文件的下载地址，对视频呢进行下载和转存。电影盗版则多来自电影院的盗录或者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尤其是以前啊，国产 1.3K 数字机和数字水印技术并不完善，电影呢只要放在 1.3K 放映机上播放，就很可能呢被盗版商用采集卡将高清的视频源拷贝出来，随后制作成盗版盘或者是上传网站。对于所有拿到盗版资源，管理员呢都会以网盘的连接形式发到群里，并提醒代理们时刻保存。此外呢，团队还会提供专业的网盘搜索网站，很多人呢通过使用发现，只要在全网任何一个用户有资源并存在的网盘里，哪怕不公开分享，他都能通过关键词搜索到，并可以提供代理随意转存，功能确实是十分强大呀。好了，聊到这里呢，我们还是休息一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的《时光》。听到时光这个名字，我们不禁要感叹，真是时光飞逝，技术的革新呢也随着我们时光的飞逝越来越强大起来。当然很多人呢也会钻一些空子，比如呢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盗版产业链已经升级到 2.0 的版本了。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高速方向，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京港澳高速辅路是有 5.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1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从福兴路到金梁路是有 1.4 公里的拥堵情况。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路到广安门南滨河路是有 0.9 公里的拥堵，那平均时速是低于了10公里。北三环西路南向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西三环北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在浦东道路上，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从中关村北大街辅路到后牛肉湾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低于了6公里。南电厂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八里庄桥到万寿路是有 0.8 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呢低于了6公里。北四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中关村北大街到海淀西街是有 0.5 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呢也是低于了6公里。京密路以及望京街还有这一边是复兴门内大街状况都不是很好，断续排队，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驾驶。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能够堵车不堵心。 FM 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风筝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 我已经遗忘。 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方向到另一个方向，茫茫茫茫茫茫，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茫茫茫茫茫茫，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 大家知道吗？其实庞大的贴吧呀，正是一些代理发广告的重镇。这里主要呢拼的是速度与数量。以《鬼吹灯》小说为例吧，在腾讯视频同名网剧更新的当晚，整个贴吧呢几乎全部都被兜售资源的微商所攻占了。真正想参与剧本本身内容讨论的网友发帖，很快被看剧加微信的广告回复所淹埋。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不少原本用来分享优秀影视剧的剧吧，目前也沦为广告吧了。这样想想，我觉得确实还是挺痛心的，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源广告充斥着所有的贴吧，让很多喜欢电影、喜欢优秀影视剧的人失去了真正能够讨论的平台。我觉得想想还是真的有点蛮难过的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到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大家呢也是趁着听歌的功夫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张宇的《用心良苦》在此刻依旧送给你。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为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走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有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为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一生爱错放你的手。爱熄了，

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FM 九九九与奥宝仕达汽车集团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北京对于我而言就是机会吧。其实，在老家的生活也挺安逸的，但我就是不甘心，想到大城市里边看一看、闯一闯。父母在家也劝过我好多次，怕我吃苦，可是我还是坚持要来。刚一开始，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很不适应。为了能让自己干出一番成绩，我基本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父母也为我操碎了心，比如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还有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你爸想你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突然发现我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只是忘了分给他们一点点。又要过年了，其实我也挺想他们的。爸妈，今年过年等我回家。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奥宝仕达汽车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唱给你听，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日前有消息显示，2016年11月19种对华出口的韩国化妆品中，有11吨被判定通关不合格产品而遭到退货。有韩国媒体呢据此认为，中国呢针对韩国决定部署萨德采取的报复措施，也扩大到了化妆品出口领域。但韩国驻华大使馆方面表示，经过对个别案例逐一进行调查，表明制造企业的负有责任，很难看作是中方对萨德进行的报复所致。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近日有媒体曝光称啊，三名疑似外籍男子呢翻墙进入北京、上海两地的地铁列车停放场内，并对场内的多辆列车车身进行了涂鸦。日前呢，从北京、上海两地相关部门获悉呢，这段近日热传的列车遭涂鸦的事件呢，其实是发生在2013年左右。上海警方表示，事发后呢，他们接到线索展开调查时，几名外籍人员呢已经出境回国，因此当时呢并未结案。此外呢，也是了解到自2015年5月起，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根据相关规定，擅自进入轨道、隧道等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属于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对涉事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全球的造船业新签的订单量持续减少，前11个月呢，仅有419艘，合计2609万载重吨，乙载重吨计同比是下降了75%。业内人士表示呢，2017年有望成为我国船舶行业的关键一年，南北船整合呢将大概率的实现破局。当前两船之间的无序竞争已极大阻碍了接单能力，继续此类重复建设呢，将不利于两大船企在低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当前两船的内部整合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上海迪士尼。日前，上海迪士尼乐园翱翔飞跃地平线游乐项目呢是发生了故障，部分游客被吊在半空中长达将近半个小时，并无人员伤亡。根据现场的游客介绍，坐在第一排的游客呢多为老人和小孩，他们被吊在半空中最长，情绪呢比较激动。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音乐时段，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萧煌奇的《嗨早安用早餐》。 微笑的蜂蜜 松饼做蓝莓，跟娘们家乡村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辉，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那去那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空中风雨等心乘着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一年开心的事物我都是你。平地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大月，我的油烟打扰了大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事不我都无需。 早安，我是主播妮蔻，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在这个早晨呢，我们不光听到好听的音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享，你知道吗，盗版的产业链已经升级到 2.0 了。所说的升级到 2.0， 那么它真正的危害到底有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早前呢，陈二狗的妖孽人生制片人潘飞宇呢，就在该剧的第二季上线之初饱受盗版的侵权困扰。据他描述呢，该剧在腾讯视频上上线不到一个小时，自己呢便在友人的提示下找到了该剧贴吧中超过50页的盗版链接，每个链接下面至少有几百条的留言，甚至呢还有出卖盗版的人公开说一天卖出去1000多个，真是累死了。第一次看到影视代理刷屏的文案，潘飞宇真是深感震惊。他说这不是传销的手段吗？难道传销的手段已经运用到影视行业了吗？为了维权，潘飞宇呢甚至联系到了宣称可以删帖的网络工作室，但对方一听剧名便再没了消息。潘飞宇猜测所谓的删帖工作室和盗版商呢已经形成了一条盗版的产业链。对于盗版如此猖獗的现状，潘飞宇啊称自己已经生无可恋了。盗版的打击对身为影视圈新人的潘飞宇来说尤为重要。潘飞宇直言的教育一些大制作，纯网剧的收益目前其实并不丰厚，而盗版呢会直接影响到网剧的播放量和付费用户的增量，这就直接关乎陈二狗系列接下来的命运。如果最后没有回本，没有利润，下一季基本可能就流产了。其实呢，饱受盗版困扰的不只是潘飞宇这样的新人，电影出版方啊同样是苦不堪言。去年的黑马 马电影《湄公河行动》上映的第一天，网上就流出了大量的盗版资源。电影的出品方博纳影业的总裁于东对于媒体就表示，盗版对视觉效果要求并不高的 2D 电影伤害量极大。据他估计呢，《湄公河》因此呢损失的票房高达3到5亿。电影版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则更为的夸张，上映2小时内呢便遭到了盗版，数以万计的网民通过各类的社交平台观看到了枪版，就连电影的官微呢也发声明斥责，盗版资源传播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真是令人发指。好了，聊到这里呢，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思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却无为你笑，为你哭，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高速方向，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京港澳高速辅路是5.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1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从福兴路到金梁路是有1.4公里的拥堵情况。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路到广安门南滨河路是有0.9公里的拥堵，那平均时速是低于了10公里。北三环西路南向北方向，从北三环

盗版呢，对于一些上映日期早过于国内的好莱坞引进的大片而言，高清资源在上映之前并已流出早已是常态。比如《你的名字》《萨利机长》《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神奇动物在哪里》等影片，无一不面临着被盗版截胡票房的窘境，损失呢是难以估计的。有制片人爆料称呢，电影本身呢就是一个要求短周期性的回报产品，可能呢前面的三四天就决定了票房的生死线。如果在一个产业链比较成熟的市场，电影还可以通过周边版权、商务合作、行业补贴等方式收回成本。而在中国，院线的收入绝对是大头，如果票房利润被损害，对出品方的伤害也是最直接和最沉重的。聊到这里，我觉得对于盗版来说，话题好像越来越沉重了。我们还是听一首歌，缓解一下我们比较沉重的心情吧。来自于朱茵的这首《你我之间》送给你。 谁在你我之间唱歌那么多年，是否还有爱过的人，回忆成不变，奇迹没有出现，只有阴影。 版资源呢，现在是层出不穷，损害的无疑是整个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去年的12月27日，中国的第四届互联网新型的版权问题研讨会上，腾讯研究院版权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就给出了一组数据。根据科学的预算，网络视频盗版引发的直接损失为21亿元，间接损失是高达130.3亿元，合计是151.3亿元。盗版引发的损失已经超过行内市场规模的35%，其数额则超过了广告加视频增值收入的50%。我觉得这组数据已经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盗版对于影视行业的损害。其实呢，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不光是影视资源的盗版，包括书籍的盗版，其实都是不利于行业的正常发展的。出于呢对于每一个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抵制盗版，让影视行业以及其他的各个行业真正的做到健康、绿色、有序、和谐。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享了盗版的产业链已经升级到2.0了，当然这些数据也是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希望在2017年，盗版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希望在2017年，我们的影视市场呢可以更加和谐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唯一》。 哦哦哦哦哦哦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心轻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地，就算握着真理也要说错的是自己，最后知道爱不爱需要什么道理。这张原创专辑瘾听起来就像是在黄昏的酒吧里，一个失意落寞满脸胡渣的男人自顾自地对你说着他的故事，你无从插嘴，任凭自己被他带入故事的情境中，感受着他挣扎的情绪，却没有一点想要逃离的心思。喜欢瘾的人也一定逃不开他这首醉，一烟一酒皆是情绪。这首歌的气势让人真正的见识到陈楚生不仅是一个浪漫的歌手，还是一个狂野的歌者。在复杂的世界里迷失自己，一次一次沉沦醉酒，却带着不屈服的宣告，完美的诠释着堕落沉沦的骄傲与倔强。尽管他几乎隔一年就有一张专辑问世，但是却再也没有一首歌能比肩有没有人告诉你。一位喜欢了他十年的铁粉曾经这样评价陈楚生，他说真的太难说了，每一次看他都不同，发展的不温不火，发歌的速度也不紧不慢，这就是纯粹音乐人的最高境界吧，不随波逐流，只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笺，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城市的距离。 果爱情可以输，那我肯定是输，你也不必介意我的孤独。可惜爱情是个未知数，而我总是算不出，我其实很在乎你的追逐。你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几分之一，关于爱情的愤怒，你的说法很模糊。你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几分之一，我要完整的幸福，你不是穿退不服，我也不是无辜，谁也算不清楚。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来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高速方向，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广安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目前是有4公里的拥堵情况。那这个时候本城区内连续拥堵较长的道路跟大家来一块儿来数一下。目前呢，京开高速的南向北方向，从这个三榕桥到这边是魏永路连续拥堵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拥堵距离呢是达到了2公里哈，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京新高速北向南方向，从上地东二路到建亭桥是连续拥堵了一个多小时，拥堵距离是3公里，平均时速是14公里。南港路的东向西方向，南影路附近连续拥堵43分钟，拥堵距离呢是0.6公里，平均是7公里左右。那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东大桥路辅路连续拥堵已经是40分钟了，拥堵距离呢是3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7公里。颐和园路的东向西方向，从玉秀园路到福源门路是有0.7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是低于4公里。杏石口路的西向东方向，从长润路到西四环北路辅路也是有1.9公里的拥堵情况。复兴门外大街状况依旧不是很好，西向东方向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面上的信息了，希望各位能够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堵车不堵心。以上的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有很久没见你成了想法，他怎么说话，他怎么启发，把歌词写得肉麻，他浮夸，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节拍音符不会写，写歌是感觉，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搬一个唱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 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吗？明明自己很努力，却依然没有长进呢？这个早晨你还好吗？我是妮蔻。努力啊，常常和减肥一样，每一个胖子瘦下来的时候，没有流过成吨的汗水，只是减重失败的人，可能流下的汗水还不够多，或者付出的牺牲还不够多。最佳的努力不过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心跳 我的心继续